FM 1073 AM 1026，北京城市广播。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教育面对面。 教育，一生的话题。对面，咫尺的距离。教育面对面，奏响成长最强音。北京城市广播 FM 107.3，每晚相约5点半，教育面对面。 欢迎各位收听今天的教育面对面。首先进入今天的每日教育播报。 权威、准确、及时、热辣，全景教育，锁定每日教育播报。 来了解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本市义务教育学校全部实施课后服务，家长对课后服务满意率达90%以上。2018年十大网络用语发布，杠精、官宣、土味情话榜上有名。调查显示，超80%受访者支持给本科减负，对快乐大学说不。一起来了解详细内容。市教委日前召开中小学课后服务工作推进会，截至目前，北京市义务教育学校全部实施课后服务，参与课后服务的学生人数占义务教育阶段学生总数的86.7%，参与课后服务的教师人数占义务教育阶段教师总数的74.9%。各区开展的家长满意度调查显示，家长对目前学校开展的课后服务满意率达90%以上。下一步将统筹好校内校外资源，整合校内师资队伍，统筹安排课后服务不同内容、场地、时间，切实提高组织管理的精细化、科学化程度，不断搭建交流平台，推动课后服务顺利实施。密云区课程建设推进研讨会近日举办，研讨会以助力儿童的主动学习与发展为主题，共同探讨自然化、游戏化、生活化的主题课程建设。本次研讨会以研促学、以交流促分享，明确了密云区学前教育课程建设及课程改革的成果和特色，确立以游戏为基本活动、以学定教的教学方式，构建真正适合学前教育的课程体系，助力幼儿主动学习与发展，同时加强了教师驾驭课程的能力，对未来的学前教育课程建设与改革产生了积极的影响。国家语言资源监测与研究中心近日发布了2018年度十大网络用语，包括锦鲤、杠精、skr、佛系、确认过眼神、官宣、C 位、土味情话、皮一下、燃烧我的卡路里。2018年十大网络用语是基于国家语言资源监测语料库，采用以智能信息处理技术为主，以人工后期微调为辅的方式提取获得的。监测语料库包含了代表性网络论坛、网络新闻、博客等不同媒体形式的海量年度语言资源，有力地用数据反映了年度流行网络用语的使用情况。中国青年报社社会调查中心近日对2014名受访者进行的一项调查显示，超80%的受访者直言周围持吃喝玩乐过4年的想法的大学生多，80%以上的受访者支持给本科教育增负，建议加强学习过程管理，整顿水课。专家认为，破解水课问题合理增负的切入点在于从根本上改革高校教师评价体系，增负的目的在于提升课堂和教学的含金量，给本科教育增负既要针对学生也要针对老师，老师必须在课前课后多投入，激发学生学习和探索的兴趣，教师的首要责任应是教书育人而不是科研，这在教育法中也是非常明确的。可到目前为止，高校评价教师和评职称仍然大多以科研为导向，这一点不改不行。在许多人的印象中，大学生和失眠并不搭界，但是不少大学生热衷熬夜，并经常用夜猫子来自嘲。专家认为，95后大学生拥有父辈无法比拟的生活环境与成长条件，也面临着前所未有的激烈竞争，为竞争心制胜，欲望膨胀，害怕失败与挫折，不愿意成为他人眼中的无能者与失败者，让一些大学生承受着巨大压力。面对大学生失眠，不能生硬冰冷地对大学生进行污名化。专家建议，要进行清醒的自我调试，懂得自律与自制，失眠问题才会迎刃而解。 中国儿艺年度收官大戏英国经典儿童剧《翘翘板树》近日首次登台中国儿童剧场，剧中以充满童趣但发人深情的表现方式唤醒人们热爱自然、保护动物的环保意识。 该剧首轮将跨年演出22场，《翘翘板树》是英国历史上第一部讲述社会问题的儿童剧。该剧由英国优秀的戏剧导演亚当·斯坦福德担任导演，与中方导演、中国儿艺优秀青年导演毛尔南联合执导。该剧虽然探讨了一个严肃的社会话题，但是全剧表现形式生动活泼，剧情充满了英式幽默。 以上的每日教育播报是由苏晓坤编辑、姚迪播报的，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您继续收听教育面对面。 元旦小长假第一天，12月30号上午9点，教育面对面举办2019自主招生志愿填报大型讲座，颠覆传统的专业认知，为家长进行人工智能背景下财经类专业的解读。在自主招生冲刺准备阶段，如何把自招材料整理成高校喜欢的样子？ 孩子同样资质报考结果却不一样，家长到底忽视了什么？讲座现场邀请升学规划专家教您选专业过自招，200个名额约满为止。您可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教育面对面 RBC， 进入讲座文章推送扫二维码报名，同时也可以拨打电话5735-4567 5735-4567。为了孩子的优秀和来之不易的每一分，欢迎家长听课学习。 欢迎各位收听今天的教育面对面。各位好，我是姚迪。今年我们制作了很多期对话京城名校的节目，这档节目除了介绍学校究竟是优势在哪之外，校长们纷纷谈了自己对于教育的理念。那么在今天这期节目当中，我们精编了部分校长对于教育的理念的观点，也欢迎您持续收听。首先我们一起来听北京师范大学附属实验中学校长李晓辉 在做客教育面对面对话京城名校时所谈到的对于教育的观点。北京师范大学附属实验中学创建于1917年，前身为师大女附中，有着优良的教育教学传统和深厚的文化积淀，以治学严谨、育人有方而享有盛誉。实验中学也是北京市首批示范高中校，是国家教育部和北师大进行中学教育改革的实验基地， 是培养优秀中学生的摇篮。在成立教育集团之后，实验中学的优势教育资源如何输出，新校区又怎样办出各色特色，本期节目我们一同关注。好，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为您播出的教育面对面。在节目的一开始也向大家预告了，那么今天的对话京城名校，我们将会对话的就是北京师范大学附属实验中学教育集团，今天做客直播间的是实验中学教育集团的校长李晓辉，李校长来做过节目。李校长你好。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大家好。而且今天非常的荣幸啊，这是李校长这个担任校长以来第一次接受媒体的专访，就给了我们教育面对面节目非常感谢您对于节目的支持。同时呢，我想这也可能是家长们迫切的需求，因为特别想知道就是现在实验中学教育集团优势教育资源辐射到什么样的一个情况，也特别希望李校长能给我们做一个介绍。实验中学呢最大的这个优势，我觉得是有一支特别好的教师队伍，这支教师队伍的教育理念跟学校的整体的教育理念相匹配。 特别能够在学生的这个成长和发展的过程当中起到这种促进和指导的作用，不急功近利。那么这样的一支奉献科学的这样一个队伍，那么在整个办教集团过程当中，那么与所在的新的这个成员校之间形成教师的整体的这样的一个融合，那么就形成了一个新的一个合力，把实验中学整体的办学的理念和办学的文化在各个校园里边得到这种普遍的实施。 我想可能这就是属于实验中学在办教育集团的时候所秉承的求真务实的一个理念的一个体现。刚才您谈到了两个词，我特别关注到，一个是奉献，一个是科学。奉献其实是我们对于教育的态度，那么科学是我们对教育的一个方法论。那么究竟在这个科学上面，我其实特别好奇，我们的方法论究竟是什么样的？什么样的教育，或者是我们怎么样教育才叫做科学？ 科学这个概念呢，如果从专业讨论呢，还是属于比较复杂。但是我想可能有一个特别简单的一个说法，所谓特别简单的说法，就是作为学校，从学校的层面，作为教师从个体的层面，做教育也好，上课也好，它有一个基本的思考，思考三个问题。第一个就是为什么而教，第二个就是教什么，第三个就是怎么教。 为什么而教，就涉及到我们培养什么样的人和我们上每一堂课的目标是什么，教什么就涉及到我们选择什么样一个内容，那么来做达到我们这样教育的目的，那么怎么教就涉及到我们的教育的方法和教育的这个策略，怎么样能够实现我们这样一个想法的问题。那好，那假如说我们从教育目的的角度来讲，从学校层面来讲，比如实验中学提到的学生的培养目标，两个提法，一个提法呢叫学生学四会，哪四会呢？会做人，会求知，会办事，会生活。那么这种提法你会发现，从孩子的培养目标上来讲，我们是希望把孩子培养成为不只是会求知，同时也能够适应将来社会生活的这样的一个人。那如果你带着这样的一个培养目标，我们在课程设置和教学的安排上就会有相应的这样一个考虑。比如我经常会跟我们的同行讲，就实验中学的学生最喜欢的这个科目是哪些科目呢？比如高中喜欢音乐，喜欢美术，喜欢通用技术，喜欢信息技术。那这里边比如说艺术和技术，对艺术来讲，它可能跟求知有关系，但没有一个直接的关系。 它高考不考啊， 对，它不属于治愈的这个范畴。那么像技术，特别是通用技术，是要动手实践的。但是所有的这个艺术也好，技术也好，它对求知或对高考治愈关系不大，但是对于孩子将来会生活，它有一个比较高的这样的一个幸福感，这个价值就是属于比较大的。当然包括我们在教学的过程当中，同时你也要考虑，这样教学的任务包括课堂教学，治愈是必须完成的任务，教给学生能够对知识的学习方法的掌握，包括取得分数，这是个必然的结果。但你会发现有这些还不够，你可能在课堂上还会要想怎么样能够为孩子将来在社会交往上，比如会做人，那么将来在对待生活上，比如会生活，将来在待人接物上，比如说会办事等等，那就会有意或无意的把这样的一个教育的因素就放进去了。这样他就实现了一个，作为每位教师来讲，他做的任务不只是教学，他更重要的任务是育人。 高考是我们很多家庭可能是唯一的一个能够向上去继续攻读的一个途径。那么在教育教学上，尤其是包括语数外物地生这些学科专业上来说，您觉得实验中学现在最大的教学特点是什么？ 好，那么说到教学呢，就是大家一定会有这样一个最基本的一个印象，因为在做媒体的时候，大家喜欢说一些更亮点的东西，但实际上呢，在学校里边呢，教育教学是一个最常规每天时时刻刻都在发生的一些事情。这样的事情呢，没有我们想象的那么轰轰烈烈，但它实际上非常有价值。我就说一个最简单的一个事情，比如现在刚刚进行完期中考试，那进入期中考试之后呢，就会有各种各样的这个分析。那么最近我们校内就在讨论，我们在做各种期中分析的时候，每学期都做一次。那么我们到底应该有什么样一个导向？比如大家今年就开始在想，我们期中分析要有几个关键词，而这几个关键词当中一个核心的一个指向，就是我们通过期中考试分析出来之后，总体的指向应该是让孩子学生考完之后对自己有信心。对自己有信心怎么能分析出来呢？第一，经过两个月的这样的一个学习，因为都是进入新的学期的一种学习，那么对于学习的基本适应我们是否已经做到了？什么叫基本适应？咱们就从最常规的一个学习习惯的养成， 量化指标， 对，就是说那我课堂的听课有没有正常的保证，课后的作业有没有按时保质量的完成，那我每个学生上课听完讲之后回家作业也做完了，如果做得更好一些，有时间还能不能把下一堂课的内容我做一个预习。好，如果我能正常的听课，正常的完成作业，我还能做预习，那么这个孩子在学习上的一个基本的一个习惯一旦养成，我们把它称为一个最简单的说法，跟上了学校的老师的学的节奏，这样的同学在学习上，咱就这么讲，不管他的进入实验中学，不管他的智力水平怎么样，那么能够把成绩保持在一个中等的水平。保持在中等的水平是个什么概念呢？如果你想在学习上有更高的要求，那你就可以再做更大的投入。所谓更大的投入，你自己再多做一些练习，做训练，或者你自己有时间再去读某些方面自己感兴趣的书，或者发展自己某个方面的特长，好，那如果说你对自己学有这样的要求，包括有些孩子可能就会学更多的东西，甚至去学学科的竞赛，那你就在这个方面接着下功夫，那你的成绩就会往上再有这样一个高的这么一个提高。所以所有的这个学校的教育教学的一个最基础的东西是什么呢？不要 过于看重额外加进去的东西， 嗯， 先把已经有的这样的一种学习生活，听课、作业、复习、预习，先把它做到位，养成一个基本的一个学习习惯和方法。哦，这个基础有了之后，那后面再往哪个方向发展，你的余地就大了。如果一个同学在学校里两个月了、半个学期了，上课还是属于慌乱的状态，作业还是属于很难完成的这样状态，还没有时间自己去预习，甚至是干自己的事情，那这个时候就要逐渐的把自己的学习习惯和学习状态要调整过来。 嗯， 所以你说这个学校的学习有没有什么秘诀？ 嗯， 那么我这里边就顺便的就谈另外的一个问题，就是很多家长都在问，他说这个孩子学得好，你看他一定是在补课。 嗯， 好，那么关于补课呢，我们所有的这个家长都要和孩子都要想到一个问题，现在的补课很多是先学。 嗯， 先学是什么概念？两个同学，一个在外边学过一次，一个没学过一次，学同样的内容，考试如果都是80分，那很显然没学过那个孩子其实是更有优势的。 嗯， 或者你考了85，人家考75，你现在也有优势的。好，别着急，先学了这么多，到中考的时候大家全停下。 嗯， 因为你不管多先学，中考你还要参加。 嗯， 那你中考一参加，你就突然会觉得不平衡，我孩子上了这么多的课外的班， 嗯， 花了这么多时间一直比他强，为什么到中考的时候我没有优势？ 嗯， 原因是因为你前面学了那么多， 嗯， 但是你到中考的时候依然踏步要挡着人家要上来， 考核标准是一致的， 考核标准是一致的。这样一来你就会发现呢，就是所谓的这个对自己的孩子和对自己有没有定力， 嗯， 就是在于你要把自己的这个，不是说我们不让孩子之间比， 嗯， 那比是个很自然的问题，而是你把它放到一个什么时间节点去比， 嗯， 这样你对自己的信心，对自己孩子信心就会增加，焦虑感就会降低， 嗯， 家庭幸福感就会提高。 嗯，突然想起来一句特别也不太恰切的一句这个玩笑话，就说到这个打牌，先赢的是纸，后赢的才是钱啊。但是先跑了，你赢了其实并没有意义。 对， 而且对于课外班来说，也不得不说，那课外班的师资也不是也是参差不齐的。那么你能够上到好老师的这种几率有多高？能不能够获得相应的这个你付出的投入的时间、金钱的回报，是不是合适的？也是要画一个问号的。 对， 这跟在学校里好好学又是两码事儿啊。 对， 这个待会儿我们继续再来讲。在之前预采访的时候，您聊到的一个教育的范式这样的一个话题。 对， 最后的两分钟时间，能不能简单说一下范式在实验中学的体现究竟是什么？ 啊，提了范式这个提法呢，我们提的其实也是。不是特别的这种明确和自信的，因为原因范式是一个哲学的一个概念。大概呢，从哲学的角度来讲呢，比如从科学哲学的角度来讲，反反复复出现的事情的背后一定存在着规律。当我们把这个规律找到之后，并且对应这个规律，我们就形成了一套行为的模式或理论的模式，我们就可以把它称为叫范式。但是呢，在发展的过程当中，它一定会有例外出现。当例外出现到一定程度的时候，就会产生革命，革命就会把前一个范式给颠覆。当然又会产生另外一个范式，所以整个的科学的进步是范式革命、新范式这样的一个过程。那么我们在学校里提范式是什么概念呢？就是因为我们整个的办学里提到的是求真务实，而真就是要按教育规律办事，所以实际上我们提范式就是想尽量让我们的教育的实践能够跟教育的理论和规律相匹配。那也就是说，我找到一种方式，它是符合教育本身这个规律的，符合这个孩子成长规律的，然后相应的一套实践的行为的体系把它建立起来，大家先按这个方式做，等出现例外的时候，那我们再做一个新的变化的问题。打个比方说，比如现在我们学校的这个高中和初中的教学组织形式采用的方式就是行政班跟教学班相结合的这样的教学组织形式。那为什么采用这样的一种教学组织形式？其中教学班走班前面已经谈得很充分了，因为学生的层次需求的差异比较大，所以我需要给他提供不同的新的这样一个组合。行政班是解决不了的，让每个学生有发展有课堂这没有问题了。但是为什么还保留了行政班？你就全走班不就成了吗？那么行政班最起码对于我来讲有两个非常考虑的意义。一个，行政班是学生的精神家园，咱们毕业一回去之后我是哪班哪班的。第二，还有一个非常现实的，是个行政单元，好多事情通过它来做，在现实的情况下二者必须是结合的。 实验中学的李晓辉校长在当天的节目当中主要谈到了一个最重要的话题，就是教育的范式，究竟教育应当是什么样子的，究竟应该如何因材施教，又如何给同学们更大的一个平台，同时除了学习之外也能够掌握生活的能力。在节目的第二时段，我们将会继续为您带来教育面对面对话京城名校对师大附以及师大二附校长的采访，欢迎您第二时段继续收听。 看不穿是你失落的魂魄，猜不透是你瞳孔的颜色，一阵风一场梦，爱如生命般莫测，你的心到底被什么蛊惑，你的轮廓在黑夜之中淹没，看桃花开出怎样的结果，看着你抱着我，目光似月色寂寞，就让你在别人怀里快乐，爱着你像心跳难触摸，画着你画不出你的骨骼，记着你的脸色是我等你的执着，你是我一首唱不完的歌。不透是你瞳孔的颜色，

生的话题，对面咫尺的距离，教育面对面，奏响成长最强音。北京城市广播 FM 107.3，每晚相约5点半，教育面对面。 元旦小长假第一天，12月30号上午9点，教育面对面举办2019自主招生志愿填报大型讲座，颠覆传统的专业认知，为家长进行人工智能背景下财经类专业的解读。在自主招生冲刺准备阶段，如何把自招材料整理成高校喜欢的样子？孩子同样资质，报考结果却不一样，家长到底忽视了什么？讲座现场邀请升学规划专家教您选专业过自招，200个名额约满为止。您可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教育面对面 RBC， 进入讲座文章推送，扫二维码报名。同时也可以拨打电话5735-4567 5735-4567。为了孩子的优秀和来之不易的每一分，欢迎家长听课学习。 欢迎各位继续收听教育面对面。各位好，我是姚迪。在今年的节目当中，我们特意设置了对话京城名校这一专栏。那么在这样的一个专栏里面，我们对京城名校的校长一一进行了访谈。那么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将会选取部分校长的发言，让各位更加了解究竟名校为什么能够叫做名校，以及这些名校长们拥有怎样的教育理念，教育加办学是怎样的，以及优势教育资源如何辐射。欢迎您继续收听。在节目的第二时段，我们为各位带来的是师大附以及师大二附的访谈，欢迎您持续收听。北京师范大学附属中学，简称北京师大附中，是教育部直属北京师范大学的第一附中，北京首批市级重点中学，北京市首批示范性高中校。北京师大附中始建于1901年，是我国成立最早的公立中学，是我国最著名的中学之一，在海内外享有盛誉。建校100年来，北京师大附中为国家输送了大批优秀人才，历届校友中著名专家学者和各界知名人士数百人，仅中国科学院院士和工程院院士就有30多位，著名革命家赵世炎、科学家钱学森就是师大附中数万学子的杰出代表。建国以来，师大附中得到了党和国家的高度重视和亲切关怀。师大附中始终站在我国教育改革的前列，在学制、课程、教材研究和实验等方面不断探索，积累了厚实的教育教学理论和实践基础。师大附中对教师的要求高，名师多，注重培养学生多方面的能力。学校开办了培养拔尖人才的钱学森班、理科实验班、文科实验班、外语实验班和中美合作国际化人才项目班，授课均由各科一流教师担任。外语教学突出是师大附中的一个特色，学校有步骤地发展学生特长，注重提高学生的能力，积极参加各项竞赛并取得优异成绩。选择教师要求高，教师来自国内外名牌大学，有深厚的功底。好，欢迎各位收听今天的教育面对面。各位好，我是姚迪。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将继续走进京城名校。今天我们走进的是北京师范大学附属中学。作为一所百年老校，那么这样的一所学校究竟在教学上有什么样的一些特点？同时德育教育、一体科技又有什么样的特点？我们今天非常有幸请到了来自于师大附中的校长王立平王校长来做个节目。王校长你好。 好，听众朋友们好，小姚好。 现在的我们的师大附中的优势，您觉得主要是，尤其是教育教学上的先进性体现在什么地方呢？ 我们感觉呢，这跟我们历史传统的那个全人格教育密切相关。由于我们在关注学生的这个全面发展，所以呢，给学生提供的课程特别丰富，像这个德、智、体、美、劳，应该说五个方面都有相应的课程，帮助学生来进步。那么学生呢，他学习不枯燥，不是说呢，我只学这个应试科目， 然后呢天天来刷题，他有丰富多彩的生活可以过，所以呢这样呢学生在附中呢就感觉到幸福感很强。我觉得可能是五六年前啊有一个调研是北师大做的，当时我们也觉得很意外很高兴，说北京市两所这个幸福感最强的学校，一个是四中，一个是师大附。当然那是五六年前了。后来我们回想，可能就是我们给孩子提供的这种生活，相对而言让他感觉到很开心。我觉得这个是我们最突出的一个优势。那么接着要再说一句，你光幸福没有学业成绩，这个是不成的。 家长就不乐意了。 对对，尤其呢现在咱们得承认，在中国咱们的教育资源还并不是特别的充足，尤其是优秀的教育资源。那么呢考上理想的大学是每个家庭的愿望，所以我们希望呢在学业成绩上面，那么呢孩子们也应该取得很突出的这种叫成就吧，使得他们在这个高等教育的时候能够有一个好的起点。那在这里呢我们特别注重的就是德育和教学这种相融合。我们呢觉得培养孩子这个叫什么正气大气，然后呢有理想信念，有优秀的这个有好的意志品质吧，然后有好的行为习惯，就包括我们现在提到的这个四有，第一个叫有梦想，第二个叫有教养，第三个呢是有境界，然后第四个呢叫有担当。实际上呢提这个四有是什么呢，就是我们希望孩子特别在人格方面，在这个思想道德品质方面要特别突出，然后再加上丰富多彩的校园生活，他呢方方面面都在发展，那么最后呢好的学习成绩是水到渠成的。 其实现在我们采访了很多的这种京城名校的校长，我觉得一个很大的特点就是大家都非常在意德育方面的教育。因为德育这块感觉像是只有把德立住了才能够让孩子获得一个更全面更好的一个发展。但是每个学校的操作方式都不太一样，我想知道师大附中这边，尤其是咱们在讲全人格教育已经是有百年，其实也有百年历史了，那么这样的一个百年历史传承到现在以后，您觉得面对新时期的这些孩子们，我们怎么去传递这种德育教育？思想品德课去讲吗？思想政治课去讲吗？还是通过什么样的方式能够把您刚才讲到的这四点能够传递给我们的孩子呢？ 我觉得呢附中的这个德育教育还真是有它的特色。第一个呢，我们是叫立足于中华的优秀传统文化，因为毕竟呢咱们是在中国，那么优秀的传统文化当中可以挖掘出很多的这个德育的元素。那这样呢我们可能比如最著名的吧，我们有一个国旗下的讲话，这个呢是就是通过这个咱说经典名篇挖掘这个德育的要素。学生呢在比如说学咱们叫祖先前辈的一些古文，在里面呢能够体会比如说德育教育那应该今天应该怎么做。我觉得这是一个特色，就是他把这个学术和德育呢是结合起来不空谈。然后呢还有一个突出特色呢，我们学校有一门课，其实呢已经不叫一门了，叫伦理学。当时呢是刚开始叫生命伦理学，是由生物组和政治组共同开设。实际上它就是以一个人的这个一生能够遇到的各种各样的问题，在讲科技发展面对的这个人类的伦理问题。这样呢就使得呢在这种在叫学科学的前提下，然后呢对于这个善良，然后呢这个优良的这个品德等等啊，然后呢进行学习吧。那么今天呢我们也这个逐步来发展除了生命伦理学以外还有伦理学，这是政治组的，还有呢生态伦理学。这是呢我觉得是比较突出特色。还有一个在日常的这个德育教育我们也有，那在这里面我们就提一条。第一，要把这个境界要提升上来，要有境界有品位，不能空，然后不能虚，而且呢要走到孩子心里去，就知道呢他应该是怎样做，他现在没有那样做，他为什么那样做，他那样做肯定有他的原因，而不是呢 讲就简单的说你不能这样做，那么从孩子的起点我们慢慢引导他应该呢有一个更高的标准来要求自己，也告诉他怎么去做才能达到这个更高的标准。 嗯， 所以这是我们的德育的这个特色。 其实说到这个德育，我觉得刚才王校长谈到的最重要的一点其实就是浸入式，而并不是说我们通过一种宣教的方式让孩子们说懂得啊做人应该是什么样子的，还是让潜移默化之中让他们去体会。因为青春期的孩子其实最难管理，那因为到初中阶段这个青春期是最难管理的。说到这个青春期，其实说到初中跟高中啊，我们都知道现在我们大部分的初中都是采取派位或直升的方式然后进入我们的初中，那高中还是通过中考的方式然后进入我们的高中去学习。我们都知道师大附中的高中的高考成绩近几年的成绩一直呈现一个上升的态势，而且表现非常的好。 还好吧。 据我们教育媒体圈的小道消息啊，是都排到了这个文理都排到了前十啊，这个但是您不用去那个确认这件事儿，这是我们这个教育媒体圈的一个这样的一个信息啊。但是呢我们想要知道的是在初中这个阶段，因为都是派位跟直升，作为师大附中，比如说原来我们都知道京城这些名校他们都有比如说有统考的时候要报志愿，那你选过来的到师大附中的肯定都是学习成绩很好的同学，很好的孩子，就像您刚才说的教起来，那我只需要负责教好孩子这一套我就会了就行了。但现在呢实事求是的说，因为有了派位的进来了以后，让更多的咱们老百姓享受到了优质教育资源的辐射，可是面临的问题也是每家对于教育的关注度是不一样的，所以孩子在学习的水平上也是不一样的。那么在面对着这样的一个现状的时候，我们初中是怎么进行教育的？ 刚才那个主持人说的特别的实在啊，因为现在呢我们是这个派位过来，那么呢各种层次的学生都会来到师大附中，像我们现在初一一个年级600多人。 600多人， 对，十几个班。那呢现在又不允许呢叫这个分这个重点班试验班。其实呢我也说句心里话，实际上那个学校并不是真的说想分什么实验班重点班啊，但是他必须面临的一个很直接很严峻的问题叫因材施教。因为在这里面呢也不瞒大家说，就是孩子来了以后我们会有一个摸底，摸底之后呢会发现比如同样的一张卷子，可能考得好的孩子会达到90几，特别差的孩子可能连10分都不到。那这样两头的孩子在一个班里的时候，会使得呢就是 教学力量， 对老师呢他关注的这个范围过大之后，那两头的同学肯定是不能够在课上尽量多的来吸收吧，来学习。所以呢我们现在考虑呢就是在这个行政班是均匀的，这点我们按照这个上级的这个指示吧政策咱们这么做。但是呢在孩子学一段之后我们会进行分层，也就是说呢只是你不同的学科根据你学习的基础和你的能力，那么我们尽量让呢比如说能力比较强的孩子他呢能吃得饱，然后呢学习相对困难的孩子那呢先降低一些标准，让他呢先就着他的能力能学多少学多少，这样呢让他有成就感，让他不厌学。然后中等学生呢那我们呢就是这是一大部分，我们以前呢也有一定的这个就说经验吧，所以现在呢就是等于是至少分出3个层次来，然后我们备课呢也会根据比如优秀生，那么因为我们班也多嘛，然后优秀生几位老师在一起我们来研究怎么提升优秀生他们的课堂，然后呢中等学习能力的孩子，那么这些老师他们教研的时候是分成这一部分困难生我们一起研究，也就是说我们在一个年级里我们的教学是分层次备课，这样呢保证每个层次的学生他都能够特别有针对性的获得，就是他的叫学习的获得感比较强。 其实您又说到了一个很重要的教育规律，就是我们 人一生中的教育啊，大部分都是应该是跟自己进行一个比较， 是的， 而不是去横向跟别人去比较。如果总是跟东家老李、西家老王这么比的话， 是的，是的， 人永远比较是没有头的。 对, 对。 但是如果在自己基础上进步的话，尤其是您刚才谈到的，比如说一些后进生， 嗯， 如果能够达到一个中等的标准，其实对于他来说已经是一个非常大的进步了。 确实是。 对于家长来说也应该满足，而不是说啊，我进了师大附了，我就盯着上千你们的签约森班，我就想让孩子将来上清华北大。我觉得这个目标啊，还是要定得更明确一点，才更容易达到。 是这样，是这样。 角度再广，也不过360度；倍率再高，最多只能放大25万倍。就算视力再好，顶多只到2.0。人的眼光总有局限，谁能带您超越？ 摆脱单向片段平面的眼光，以超宽超广的教育视角无限放大您的视野。 北京城市广播教育面对面，周一至周日每晚5点半，越聆听越成长。 王立平校长其实谈得非常的深入，他认为相信老师，相信学校的老师有足够的责任心以及能力，能够教好我们的孩子。其实这也是从一个侧面告诉我们的家长，现在的焦虑有的时候是没有必要的，更多的时候我们应该等待孩子，静待花开。那接下来的时间，我们继续走进北师大二附中，究竟二附中又有哪些特色，他们的教育理念又传递着怎样的教育观点，让我们一起聆听。北京师大二附中始建于1953年，是北京市首批重点建设的普通高中示范校之一，学校已形成一校三部的发展格局，同时还承办了北京师大二附中未来科技城学校和西城实验学校。在多年的发展历程中，学校是如何强调人文教育的重要性的，又是如何将它落实在教育教学中的？同时，作为京城名牌学校，它的优势教育资源又是如何输出的？新校区又怎样办出各自特色？本期节目我们一同关注。 每到周三都是我们对话京城名校的专栏。那么在今天做客我们直播间的是哪所学校呢？是北师大二附中。那么首先介绍一下我们今天做客直播间的几位嘉宾，北师大二附中校长曹宝义曹校，曹校你好。 啊，你好。 嗯，还有师大二附中的副校长王华王校。 嗯，观众朋友大家晚上好。 嗯，还有师大二附中副校长三藩中学的书记朱建军朱校。 好，主持人好。听众们大家好。 师大二附中这些年优质办学体现在哪些方面？同时我们的优势资源的辐射到哪些方面？是真辐射还是假辐射啊？家长们都很关注。所以在这一点上，我们还是首先要请一下曹校长啊，咱们先说一下师大附中办学的历史，包括我们现在办学的规模，因为成为集团以后是不是变得很大啊？ 好，二附中的办学历史就是一个辐射的历史，发展的历史。二附中的前身是1953年建校的北京市第46中学。2001年，通过专家对学校高中部的条件、教师队伍、课程以及办学质量的全面评估后，被确定为北京市首批普通高中示范校。这些年来，我校在课程建设、教育科研、办学质量等方面充分发挥了引领和示范作用。到了2008年，我们学校又在清河保胜里创建了国际部，开设了国际课程。国际部的创办呢，满足了社会部分学生准备出国留学的这样一种需求，同时呢，在与外方合作探索教育的过程中呢，也对我们学校的国际化的建设提供了借鉴。十几年来，我校国际部受到了社会的广泛认可，也为二附中走向国际化呢提供了一个良好的平台。到了2014年，我们又创办了北京师大二附中未来科技城学校，为昌平区和未来科技城创办了一所优质校。四年来，学校发展很迅速，扩大了昌平区优质校的规模。到了2015年，为发挥优质教育资源的辐射作用，我们又承办了西城区实验学校。 将原学校更名为北京师大二附中西城实验学校。 嗯， 就在当年呢，北京市玉中中学也并入了我校初中部，也就是三藩中学。 嗯， 到现在呢，北京师大二附中已经成为包括高中部、三藩中学，也就是我们通常说的初中部， 嗯， 国际部、二附中未来科技城学校和二附中西城实验学校的这样一个教学集团。现在有学生近4800多名，其中呢，高中学生有1800多名， 嗯， 初中学生有1800多名，另外我们学2800多名， 嗯， 另外我们还有近200名左右的外国学生，因不同年份略有增减这样一个变化。 其实您谈到这个特别好啊，就是从这个文化上就感受到，我们更多的希望的是他们自主的内生的那种学习的动力。 是的， 而不是这种填鸭式的，我把这个书交给你，你必须刷题。 对 啊，刷出来的这种感觉像是刷题的怪物一样，机器一样，而不是不像是这样的一种培养的目标，对吧？那么接下来我们就要谈到，我们在教育教学上其实肯定有一些特别好的妙招、诀窍跟窍门。请不能请王华校长给我们介绍一下？ 我想二附中的这个教育教学的这样的一种优势呢，跟我们始终坚持教育教学改革是分不开的。那作为大学附中呢，我们一直在这方面不断的进行探索。我想课程呢是一所学校教育教学的蓝图。作为北京市课程建设的先进学校，那么我们学校的课程呢有很强的校本特色，包括国家课程、学科拓展类校本选修以及综合实践类校本选修三部分。在这个体系中呢，我们一方面对课程进行了分类，为不同志向和特长的学生设置了不同类别的课程，另一方面呢，我们也对课程进行了分级，为不同基础和潜质的学生设置了不同层级的课程，充分考虑到学生的差异，使不同的学生都能得到比较充分的发展。而在教学的实施中呢，我们围绕学科的核心素养不断进行探索，包括学科内的整合、学科间的联合与先进的教育技术的结合，以及新的教学和学习方式的融合。而在教学实验的同时，我们在课堂教学中又始终坚持我们的有效教学理念，强调教学要满足学生的需求，遵循因材需进的原则，重视反馈调节，使我们的教学行为不断得到优化，以保证我们的教学质量。而在我们的德育中呢，我们倡导欣赏型德育，对德育的内容、形式和实施德育的人进行审美化改造，使其具有可欣赏性，让学生在体验、实践和欣赏中完成价值观的自主建构，这也是一个以美育德的过程。这就是我们在教育教学中不断的改革探索具有的一些理念和我们的一些做法。 师大二附中附属的我们的三藩中学究竟是什么样的情况？相信很多在这个幼升小、小升初就非常关注三藩中学的这些家长们要竖起耳朵来听了。我们来有请啊，师大二附中的副校长，也是三藩中学的书记朱彦军朱校。朱校你好。 你好。 嗯，这个大家非常关注啊，尤其是在义务教育阶段，这是家长们现在就死瞄着啊。三藩中学就更别提了，这个很多家长们为了希望能够上到家门口的好学校，就把这个房子买在这个三藩附近啊，希望能够上到三藩，哪怕有一丝的几率通过派位能够上到三藩，我们都要过去要试一下。我们要介绍一下三藩中学好不好？因为这个大家都非常推崇，但是呢，我们也得说一下学校的教学特点是什么。毕竟是义务教育阶段的学校，它的特点是在哪儿呢？ 好，那个首先三藩中学是咱们师大二附中的初中部。 嗯。 我们现在学校从总体管理上、教育教学理念、队伍建设各方面的管理，那么秉承着二附中的一贯的这个传承。从教学特点上，我觉得简而化之，应该有三个立足点。一个是两个方案，第一个就是学校的课程方案和习惯养成方案。课程方案主要是学校现在有一套符合初中学段学生能够身心发展，从课程功能角度有助于他完成各种课程衔接，为未来打好基础的这么一个学习体系。习惯培养方案的实施也为学生的过程性学习、健康成长、丰富他的学习活动提供了基础，这是第一个立足点。第二个立足点，在二附中有效教学的大理念下，那么初中部提倡这个高效课堂。高效课堂就是采用分层教学、模块教学等等一系列的有效策略吧，使这个义务教育阶段的因材施教体现得更充分。 嗯， 第三个立足点就是现在大家关注的叫科学减负。那么 科学减负，我觉得学校两个方面作为抓手，一个呢就是把教育教学活动力争做到有效有序，这是一个策略。第二个呢就是狠抓作业管理。 怎么管理？ 有一系列的，从教学的角度，从学校管理的角度。 那时间上有没有要求说我这个量大概是保持在一个什么量上？ 这个按照 在荆棘之东有一座写满历史的阁楼，安禄山、李白、乾隆皇帝都曾在这里留下痕迹，但在民国时期它却一度无人问津。直到1930年的一天，日本建筑史家关野真路过此地，一瞥之下顿觉不凡，认定这座古建筑的山门乃是辽代产物。为了赶路，关野真只匆匆拍下一张照片便离去。他的猜想是对的吗？这是一座辽代建筑吗？1931年，梁思成听有人说，北京鼓楼上展出的一幅照片非同寻常。梁思成立即跑去观看，这正是日本人关野真拍摄的那张照片。图片下方写着五个字：蓟县独乐寺。然而梁思成却产生了不一样的猜想，它会比辽代更早吗？一年后，梁思成发表了一篇研究文字，其中写道：独乐寺上承唐代遗风，下启宋式营造，罕有之宝物也。这座被梁思成视为稀世珍宝的古代建筑真的是唐代遗存吗？它所在的天津蓟州还留下了哪些穿越千年的文化馈赠？明天城市文化范儿系列节目北京从这里出发，邀请天津蓟州区文物局负责人讲述京东蓟州千年遗珍。12月24号至12月28号，7点半至9点，北京城市广播 FM107.3AM1026邀请京津冀3D 博物馆文物局负责人联合推出系列节目《北京从这里出发》。直播过程中还可以通过听听 FM、 一直播、网易北京站和新浪微博收听收看。 壮阔40年，书香送耳边，北京人民广播电台精品有声阅读主题活动盛大启动，让文字带我们回忆那段辉煌的过往，让声音带我们开启未来耀眼的光芒。下载听听 FM 收听活动专辑，听听 FM 把美好送到你耳边。 为什么我的眼里常 在新的一年里祝愿我们的祖国好， 千里冰封万里雪， 浓缩时代印记，抒发家国情怀。12月31日22点，联动全城，共聚红楼公共藏书楼，北京人民广播电台、中国有声阅读委员会、中国青年报社联合主办，西城区文化委员会协办诵读点亮新年2018到2019跨年之夜活动。 所有的日子都来了， 有朋自远方， 路上春色正好， 诵读经典名作，唱响祖国颂歌。 孩儿的爸，去北京旅游的酒店预定了吗？ 报告老婆大人，搞定了。 快说说。 我预定的这家酒店位于建国门商圈，临近天安门、王府井、秀水街三里屯，而且乘坐地铁和公交车都很方便。关键是这家酒店在节假日期间有客房优惠活动。老婆，我是不是很能干？ 哇，给你点赞。哪家酒店呀？ 北京广播大厦酒店。详情请垂询8501-5588，转销售部。 FM 幺零七三 ，AM 1026，北京城市广播。 北京城市广播，气象服务。 北京城市广播提醒您关注天气变化。 今天夜间北京晴转多云，南转北风二级转四级左右，阵风七级左右，最低气温零下十一摄氏度，最大相对湿度30%。明天白天北京多云转晴，偏北风四五级，阵风七级左右，最高气温零下五摄氏度，最小相对湿度10%。总的来看，明天白天有阵风七级左右，提醒大家应该注意防范侧风对于交通出行的不利影响。今天的天气就是这样，也欢迎您继续收听北京城市广播为您播出的精彩节目内容。 教育，一生的话题。对面，咫尺的距离。教育面对面，奏响成长最强音。北京城市广播 FM 107.3。每晚相约5点半，教育面对面。 元旦小长假第一天，12月30号上午9点，教育面对面举办2019自主招生志愿填报大型讲座，颠覆传统的专业认知，为家长进行人工智能背景下财经类专业的解读。在自主招生冲刺准备阶段，如何把自招材料整理成高校喜欢的样子？孩子同样资质，报考结果却不一样，家长到底忽视了什么？讲座现场邀请升学规划专家教您选专业过自招，200个名额约满为止。您可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教育面对面 RBC， 进入讲座文章推送，扫二维码报名。同时也可以拨打电话5735-4567，5735-4567。为了孩子的优秀和来之不易的每一分，欢迎家长听课学习。一段文字带你穿越时光， 一个声音直抵内心世界， 美文传承文明，经典滋润人生。 教育面对面之品读经典， 让我们共读名篇经典，聆听诗词书韵。传世名篇，中华经典，欢迎您继续收听北京城市广播教育面对面为您特别制作播出的品读经典节目，我是主持人杨洋。本节目与人民教育出版社中华经典资源库合作，今天为大家诵读解析的是中华经典名篇《易经》。今天我们来讲讲《易经》这本书。 在中国古代经典中，《易经》是最为独特的一本，作为群经之首，它涵盖万有，被认为是中华文化的源头。那么，《易经》的奥妙在哪里？这本天下奇书又是由谁创作的呢？我们怎样才能读懂它？精彩推介《易经》。 古者保昔事之望天下也，仰则观象于天，俯则观法于地，观鸟兽之文与地之宜，近取诸身，远取诸物，于是始作八卦，以通神明之德，以类万物之情。易之兴也，其于中古乎？作易者，其有忧患乎？易之为书也，广大西备，有天道焉，有人道焉，有地道焉。 刚刚您听到的是著名朗诵表演艺术家方明老师的精彩诵读，接下来我们邀请傅佩荣教授为大家做精彩讲述。 傅佩荣，美国耶鲁大学哲学博士，台湾大学哲学系教授，专攻儒家哲学、宗教哲学，致力于中国传统文化的当代普及。 欢迎大家一起来学习《易经》。我们今天的主题是《易经》这本书。如果说你问中国念书人，中国古代这么多经典， 哪一本最特别啊？我想所有的人都会回答《易经》，但是一般人听到《易经》啊，往往就有两个成见。第一个是这是一本天书，看不懂。虽然上面有文字，文字个别来说都知道了，合起来意思弄不清楚，不知道这本书在说什么。第二个更麻烦，很多人听到《易经》啊，就想说，听说这个可以算命的，它是不是迷信呀？那么这两个成见呢，我们都要设法加以说明。它的特别在什么地方呢？它经过三位作者、三个世代才慢慢形成的这本书。那么这本书在谈什么呢？我们自己觉得好奇，外国人也觉得好奇。我记得我在美国念书的时候呢，我的指导教授有一天忽然跟我说，你们中国有一本书叫做《爱情》。当时我听了愣了一下，爱情两个字听起来像我们中国人所了解的这两个字嘛，爱情，谈情说爱的。但是呢，哪里有这一本书呢？听他讲的煞有介事。后来我才想到，原来啊，在外国人翻译中国经典呢、啊，已经有四五百年历史啊。开始翻译的时候不是用汉语拼音，用韦陀式拼音。韦陀式拼音写出来的就是哀情，发音像这样子的。我就想到说，哦，您说的是易经啊。易经是讨论变化的书，易就是变化，经就是古代的经典。那么外国人有兴趣，但是真正让外国人佩服的，我倒要举两个例子。在18世纪初期，欧洲最有学问的人叫做莱布尼兹，他是德国普鲁士学院的创办的院长，他是数学家也是哲学家。他研究什么？他能够发明微积分，并且首先用二元对数发明第一架计算机。那么莱布尼兹呢，在《皇家科学记录》这本杂志里面呢，发表他一篇报告，题目叫做《二进位算术的意义》，只用零与一就建构整个系统，同时要讨论伏羲氏使用中国古代数字的意义。他提到伏羲氏，为什么？因为他那个时候看到的西方传教士啊，用拉丁文把易经翻译出来了，但是易经里面的主要的内容64个卦图，你怎么翻译它都是一样的。那么二进位算术是用零与一，而易经所使用的阳爻代表一，阴爻代表零，就靠这两个基本的符号建构整个架构，所以能够得到莱布尼兹深刻的佩服。他后来还特别申请要到中国来游学做研究，当时康熙皇帝也看不清楚这个外国人想干什么，就没有批准他。所以想到当初外国人想到中国人中国这边来留学啊，没成功，这是很有名的个案。那么到了20世纪，有一位非常重要的西方心理学家，瑞士的荣格，他长期研究心电感应的现象，也研究易经，后来就把这两个结合起来说，他找到了易经的占卦为什么有效的道理，也就是他发明一个新的术语叫做共识性原理。一般人的思维啊，都是过去现在未来历史性单向的思考，共识性就是找到同时发生的事它有内在的关联，也就是类似于心电感应，同时让两个不同的人对同一个状况有某种感应。所以像这些在当时欧洲第一流的学者读到易经都深受启发。那么我们在这个时候就要去进一步了解易经这本书是怎么样完成的。 作为受到东西方学者推崇的天下第一奇书，易经的成书过程漫长而艰辛，历经了三个时代，由三位圣人不断完善丰富，跨越了近3000年的漫长岁月，才逐渐从卦爻符号演变成我们现在所看到的著作。教育面对面品读经典，下面继续为您讲述。 我们可以想象一下，我们在原始的洪荒世界，草木未开，我们的老祖先呢、啊，他跟其他的飞禽走兽一起在竞争的过程，所以最早的阶段我们称作有巢式，就是我既然抵不过这些猛兽，我就住到树上去，学鸟一样筑巢为生啊。 那么后来呢，第二个是燧人氏发明了火，一旦发明火的话呢，人就不一样了，就到地上来，就可以驱逐这些猛兽，活得比较安稳了。第三个就是伏羲氏，伏羲氏你顾名思义也知道，那是一个阶段驯服的野兽，靠渔猎为生，然后呢整个生活就慢慢安定下来。就是伏羲氏在易经里面呢，他首先有一个伟大的创建，那时候还没有文字啊，如果没有文字的话，你怎么去传递好的经验呢？譬如我在这儿打猎，这儿猎物很多，我怎么让它记下来，让我的同族人知道那另外一个地方很危险，一去就恐怕有生命的危险，那我又怎么样警告我的族人呢？因为你没有文字啊，所以就开始用结绳记事的方法，每一个手肘的长度做一个基本的单位，然后连续六个，中间不打结就是代表阳爻，中间没有断裂，中间打一个结就代表这是阴爻。所以你从左往右，从左往右大家讲好，我们这一族人知道，别族人不知道，我们就在任何地方有吉有凶有安全有危险有丰收的机会都做下记号，那我们这一族人就比较有机会啊，得到更多的资源，避开可怕的危险，我们生存的机会就远远超过其他族人。所以我们的祖先在那个时代就已经有这样的智慧，也就是使用符号。易经就是一套使用符号所建构的系统。什么叫符号？符号就是我们一般所谓的名字，比如说我开小学同学会，都毕业几十年了，谁是谁呢？我怎么辨认呢？看名字就知道，因为小学的时候记得谁是谁，之后一看啊，怎么变那么多，完全不像了，这么老了，没关系，你名字一样，但是人天天在变，每一刹那都在变，而名字不变，这就是符号的作用。所以你如果说掌握到符号的话，就等于掌握到实质的对象。易经所谓的八卦也好，六十四卦也好，就从这样的一种观念开始。所以西方学者有研究符号的就强调，人是使用符号的动物。那这个最好的例子呢，就是我们古代的伏羲氏所创作的易经。他怎么样发明这些符号呢？根据在易经的系辞传里面所说的，他说伏羲氏统治天下的时候，抬头就观看天体的运行，太阳月亮星星怎么样运行，有什么规律，低头就考察大地的规则，什么地方是山川，什么是平原，什么地方可以长花长草的，这些了解的时候呢，再观察鸟兽的留下来的纹路，各种鸟兽有什么样的遗迹，然后再了解大地啊，在地上所有一切生物的特色，然后就近取材于自己的经验。因为身为当时氏族的领导者，他有个人比较更多的经验，要开创一个住的地方，要对付某些危险的情况，然后远处呢就取材于所有其他的资料，就靠这些仰观俯察掌握到一切的信息，然后开始制作八卦。八卦是什么？简单来说啊，就是八种挂在那儿的现象，像上有天下有地，这边有风那边有雷，这里有山那里有泽，还有水跟火，这八大现象他就用符号来代表，用这个来汇通神明的功能，比拟万物的实况，这两句话是他的目的。神明有什么功能呢？古人相信神明啊，让万物可以出现可以发展，那么我们就要了解神明为什么让万物如此的组合如此的变化，我就用卦象来代表。那在万物的实际状况在卦象里面都可以掌握，他就制作了八卦。制作八卦之后呢，再两两相合变成六十四卦，就是一个完整的系统。所以你看到卦象就要想到这是什么现象的组合，它到底告诉我是吉还是凶呢，这是最原始的情况。慢慢发展，易经有好几个系统，一般认为夏朝商朝跟周朝各有各的易经，但是很可惜，夏朝的易经称为连山易，就是几座山连在一起，连山易，它以山为主，代表当时的生活恐怕以山为它的重心。 山非常稳定厚重，代表它整个国家的需求在这个地方。到商朝的时候称为归藏邑，就是回来藏起来，代表它恐怕以土地为主，以大地为主，要归藏收敛。那么在周朝的时候呢，就回到最原始的，也是最理想的，以天为主。所以我们今天所念的易经啊，又称周易，它是周朝的易经。因为前面两个版本呢都没有流传，所以今天所谓的易经就等于就是说周易了，这两个词是一样的内容。那么这个易经到了周文王的时代，周文王是本来商朝的西边的霸主，称为西伯，他能力很强，德行特别高，所以吸引了天下人归向他，所谓的三分天下有其二。那么商纣王当然不高兴了，他就把西伯昌，就是周文王，关在羑里关了七年。文王呢就开始把64卦写上文字，每一卦写一句话，每一卦有六爻，每一爻再写一句话，这就是最早的易经的版本。所以如果有人今天说我不要念别的，只要念易经，那只有20页，20页很短啊，64个卦图，每一卦一句话，每一卦有六爻，64乘以6，384爻，每一爻一句话，20页而已。但是那个就很少人看得懂，所以有些人就说，是不是周文王在发一些密码呀？他被关在羑里，就设法透过简单的几个字，告诉他的家乡的人，该如何救他出去，该如何准备什么情况，各种说法都有。但不管怎么样，周文王本身啊，具备3个条件。德行最高，能力最强，智慧最高，也是替我们中国人、留下一部可贵的经典。那到了孔子的时候呢，他学了易经以后啊，拿来当做学生的教材之一。所以我们今天学易经的时候呢，会说易经有3大内容。第一个是易经最早的只有20页的材料。第二是易传，就是孔子跟他的学生们、一代一代的努力啊所集结成的材料，那个材料已经跟经放在一起，所以易经很特别。你去查看13经注疏，打开易经一看，经跟传放在一起，因为你不把那个传放进去的话呢，光是那个经根本不知道他在说什么，很难去掌握他的意思。那传的话呢是解释经的，他的作者是谁呢？以前人说是孔子，后来专家们认为不是孔子自己写的，就跟《论语》一样，里面有很多子曰，代表是后代的弟子啊，把老师的话记下来。至于谁写的，没有材料可以查。我们看到《易传》有10部分，就很多了。所以任何一本《易经》啊，都是上百页。为什么？除了那个原来的《易经》的材料，还有《易传》在内，所以经传合一了。但是后面还有第三种，叫做《易学》，学习的学。易学材料就多了，可以说是你找这些资料的话，很容易找到几十种上百种有关易学的，把易经应用在天文地理、军事经济、养生以及社会生活各个方面。所以这就是使得易经的材料啊，从古到今一路下来，到孔子的时候呢，你上溯到伏羲氏将近3000年。所以一本书要经过将近3000年才慢慢从符号到文字到发挥它的哲理才完成，也就是从伏羲氏到周文王到孔子才算完备。 作为古代经典，易经被称为群经之源，是最早记录古人宇宙观、世界观的文献。那么怎么样正确理解这本书，我们又该用什么样的心态去学习易经呢？教育面对面品读经典正在为您讲述，欢迎继续收听。 那我们今天如果说学习易经这本书的话，我们要有什么样的态度呢？首先要知道这本书啊是一部中国古代的经典，我们称它做群经之源，大道之首，是有根据的。礼经、乐经啊里面都可以找到一些线索是跟易经的启发有关。你如果用一句话来说易经，你可以这样说，它是观察天之道以安排人之道。那么天代表天地自然界， 万物都在内，人就是人类。所以你了解万物变化的道理，才能让人呢、加以配合。譬如农业社会，春耕夏耘，秋收冬藏，那这个就配合天地的变化，你照这个顺序来可以安居乐业，否则的话呢，事倍而功半。那么古代的宇宙观有什么特色？一句话来说，叫做有机体的宇宙观，就是人的生命不能离开天地，所以天地跟人是互动的，互相影响的。用一句中国的成语来说，叫做牵一发而动全身，一根头发牵动，全身都产生反应了。我们从这边就可以了解，中国最早的宇宙观是一种天人相应的，天跟人之间是一个整体的关系，互动的关系。像中医里面就发现很多药材都是植物、动物、矿物，但对人的生命呢，都有一定的帮助，代表我们的生命不能脱离这些其他万物。那你如果做好的结合，对自己只有帮助。那如果说你忽略这一切的话呢，人类要生存要平安也相当不容易。那么讲到人生观的话，人也是一样，人在社会里面是一份子，但它跟整个社会都有关系的。你不是只看说哎，我这个人好不好，还要看整个社会的对你这个人有什么样的影响。其实每一个人呢、都是社会的一个侧面，你看一个人就知道这个社会整体来说是如何。那么在易经里面呢，每一个卦都代表一种格局，每一卦有六爻，每一个爻代表一个位置。所以我们讲到易经这本书是天书吗？经过这样的解释，我相信我们就知道这不是天书，而是一套最早的符号系统，让你在还没有文字的时候就可以得知相当重要的信息，知道说什么是安全，什么是危险，也就是吉凶两个字。但是呢，你光讲吉凶的话，考虑的是利害，对我有利还是对我有害。所以后面为什么要把易传合在一起研究呢？它的目的就是一个把利害转成道义，让你知道说我该怎么做就怎么做，不要只看利害。因为只看利害的话，有一个问题，你的计算不见得精确，眼前有小利，将来可能有大害，那怎么办呢？眼前这个不利，哎，你经过这个患难之后，后面说不定是好事啊，那你不是错过了吗？就在易经里面的卦爻辞，很多地方都会强调利啊、不利啊、吉凶、悔就是懊恼，令代表困难，甚至还有灾，还有审，审就是比较小的灾难，各种情况都是要告诉你说小心，有利还是有害。而易传是哲学的发挥，也许代表儒家的思想，从里面就可以把利害转成道义。该不该做，该做的话就不要计较利害，不该做的话有利我也不做。所以这样一部易经的思想就相当的完整，呈现在我们国人面前，世世代代传承下去，永远给我们启发。所以我们今天读易经的时候呢，要耐得住性子，千万不要是一翻开看到哎呀这么多线条在说什么呢，就觉得很厌烦了。念书啊，一定需要下点功夫。学易经我个人有三点心得可以提供出来做参考。第一是不学一定不会，你没有学习就不会。很多人说那别的学问不学会的是什么？说实在，很多人没有学过儒家，你跟他说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哎，他也懂，他也可以做到。很多人没有学过道家，你跟他说知足常乐，哎，他也觉得可以理解，他没有学过他也懂。但易经不一样，你不学的话，没有进入八卦的符号怎么回事，也不知道六十卦怎么来的，你根本不知道他在说什么。第二个，学的不一定会。哎，为什么学的不一定会呢？因为你学会这种文字之后呢，还有另外一部分重要的材料，叫做易经用来占筮，也就是一般所谓的预知未来。那这个是很难学的，并且占卦容易解卦难。很多时候呢，你个人生活经验不够啊，或者理解有的偏差，到最后呢，你占卦出来，对自己来说不见得有帮助的。所以你学的不一定会，但是第三点最重要，学会终身受用。中国历史上多少人都是学了易经之后呢，从自己修身养性开始，进而对于自己的事业可以提供很好的建议。